咁然後咧，我哋就由11節咧，去到18節，咁啊 ，Colin 咧幫佢讀啦。 你們以為如何？如果一個人有100隻羊，其中一隻迷失了路，他岂不把那99隻留在山上，而去尋找那隻迷失了路的嗎？如果他幸運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比為那99隻沒有迷路的更覺歡喜。同樣，使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喪亡，決不是你們在天之父的意願。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他要在你和他獨處的時候規勸他，如果他聽從了你，你便賺得了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聽，你就另帶上一個或兩個人，為叫任何事情憑兩個或三個見證人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聽從他們，你要告訴教會。如果他連教會也不聽從，你就將他看作外教的人或碎士碎利。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被釋放。 咁呢度咧嚟到咧就即係亡羊嘅問題啊！佢呢度11節好得意嘅括咗括啊，因為人子嚟係咪夠個喪亡嘅？咁呢個係咪後加佢咧？就有啲啲聖經嘅解釋啦。咁其實一個連即係缺乏咗個連貫性嘅。咁個連貫性係咩咧？11節開始，12節咧就你哋以為點咧？咁100隻羊，所謂迷失咗1隻羊，咁嗰只羊梗係 happy 啦嚇，即係99隻都冇人理啦。咁你即係翻到嚟咧，哇！拱住你翻嚟添。咁如果我哋咁樣諗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捉嗰一隻啦。咁但係咧，呢、這個馬頭想講咩咧？想講話任何一個離去，或者誤入歧途的呢，都應該被視為遺失、在教會裏面接受信仰，後來呢突然間不見了，或者是、誤入歧途去了、其他教會，或者 是其他的事情，那在馬道這個團體裏面呢，都認為是一種叫做遺失。咁佢需要點咧？需要去尋找呢個團體，需要尋找佢翻嚟，揾佢翻嚟。咁啊，咁當然呢個係牧者呢、這個領袖嗰個角色嗰、那個責任。這個所謂牧羊人嘅比喻咧，啊嚟到去揾呢啲亡羊咧，喺舊約先知書裏邊咧，厄則克爾先知咧就講得好清楚啦。我相信大家都有個印象啊嘛。係嘛？咁又受傷嘅要包扎啊，等等啊。咁佢喺《厄則克爾34章》啊，34章嗰度。咁要揾到翻嚟點咧？咁嗱，如果有啲領袖，如果真係佢以領袖自居嘅話咧，可能話衰仔啊，幫咗你咁耐，教咗你咁多嘢，做咗咁多嘢，你係走咗去。啊！冇嚟爆殺，一種咩咧？一種責罵嘅心態。好似咧，如果你嘅公司諗下，你公司嘅領袖嗰種角度去諗，就諗到啦。如果你喺間公司做嘢，係你做做下唔係咁開心，你出咗，即係唔好理咩理由啦。係咪你個老細對你唔好啊？你個 supervisor 又唔公平啊？你走咗。如果你話你喺街度見到佢，或者你想翻嚟，會點啊？梗係唔俾面色你睇啦，咁唔好睇啦，係嘛？不過喺聖經裏面咧，馬豆用呢個故事話我哋聽咧，作為領袖唔係咁嘅，教會領袖唔係咁嘅，而係咩咧？喺揾到之後，唔係有一種所謂捉囚犯啊， 啊、第二步他的心理，哎，仲捉你不到，跟住一下捉你回来了，即不应该这么信心理，应该有爸爸找到迷失了自己仔女这样的心情，那么高兴那么开心，就好像那个路加福音里面的浪子回头一样，那个爸爸等他回来，一回来呢很开心、啊、马头呢就在这里表达了这个那只迷失了的羊的那种找回之后那种开心的情况。咁跟住呢就話啦，佢同樣你哋使呢啲小子中一個喪亡，唔係我父親嘅意願。呢、這個小子呢正話講呢，話小朋友唔係只係指小朋友，而係嗰啲信仰薄弱嘅嘅人啦。咁呢點呢就係話馬道想轉言一樣嘢，就係構成阻礙門徒，構成阻礙嘅一啲門徒。咁構成阻礙嘅一啲門徒呢，好可能是某一些成员影响第一些人。就举个例子就说，哦，立坏榜样未必是领袖立的，可能是领袖立的，未必全部都是。那如果成团体成员里面有些人立坏榜样，令到一些人切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是非多多讲三讲四等等。咁於是佢唔再嚟呢個團體，唔再出呢個團體，亦都係一樣嚟嘅，一樣咁嘅意義嚇。咁又點咧？佢要點樣打出就話教導嗰啲領袖要點樣處理呢啲咁嘅事件，處理啲咁嘅所謂有對一啲人要接納耶穌基督，對啲人接納上呢個福音嘅阻礙咧，要點樣處理？所以他这里就下低就说，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了你，你怎样跟他独处啊，规劝他啊，如果他听从你这样就好啦，等等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最困难的境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成员因为他的言行显示他们不属于教会。是言行，不是说他自己就話：我拎咗洗㗎，我拎咗捐贈㗎，我屬呢個團體㗎，登記咗㗎，唔係咁嘅意思。而係佢嘅表現嚇唔屬呢個教會，而係一種好似外教人一樣。有個人點啊？係睇私益，係睇我嘅有咩著數，有咩好處嚇、啊。所以要將呢啲咁嘅同即係阻礙其他嘅教友或者信友嘅人咧，或者係阻礙其他門徒去認識耶穌基督嘅呢啲人咧，同埋嗰啲軟弱無知嘅人咧，究竟點樣分辨出嚟咧？嗱，呢個就係唔容易嘅事。嗱，兩類人大家嘅概念就要清楚先。一個就係我對信仰唔係咁了解。我知啲唔知啲，咁我话尽量生活咯，咁冇嘢。不过呢、這个由于知啲唔知啲咧，就较为薄弱啦，信仰即系个所谓基础唔稳啦。但我见到一啲所谓可能嘅领袖，或者团体里边嘅次领袖，佢哋嘅做法、佢哋嘅讲嘢嘅言行咧，影响到我话咩？我哋话有天主，我哋话有爱，咩咁嘅咁？于是我就开始怀疑，其实有冇天主噶？即系唔去啦。好似正话讲嗰两个例子一样，嗰、那个 CBC 嗰个人访问嗰、那个两个，一个话：，诶、你冇个听，你都唔使俾啊。一个就话：，我唔再去教会啦。一样。咁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咧，有时唔容易分辨出嚟，究竟系边啲类型咧？嗱、啊，马窦。他对他的团体所说的话没有意思，要将这些人完全由教会之中一脚踢出来，就是说那些所谓阻碍人的、啊、信仰发展的人。但是怎样分辨出来呢？那这些固执而拒绝不接受耶稣的教训或者生活方式的人呢，就是说所谓的次领袖或者领袖、啊、他们的生活表现唔相稱佢嘅信基督徒嘅身份，或者佢領袖身份咧，咁就呢個領袖就需要咩咧？需要用方法 下低呢就是一些其中的方法、啊、首先就是说好啦，劝解佢啦、啊，然后呢就搵多啲两个人带佢去劝佢啦，咁啊，如果最后都唔成功呢、啊、就当佢出，当佢做外教人。但系所谓当佢外教人呢，就系、是、所谓 excommunicate 啦，开除嘅教职。但开除嘅教职呢，并唔系随便可以用嘅、啊，而系喺最后。冇其他嘅途徑，冇其他方法之下咧，先至會用。好似教會大家都聽過啦，教會喺有個係非洲嘅主教咧，同韓國嘅一個女士結婚咧，喺佢一個主教喺美國。咁教會家庭話：喂，你唔可以咁喎，你應該點喎嚇。咁佢開頭咧，佢唔聽，咁於是咧教會話：哦，有個 excommunication。咁當然呢佢識得悔改 ,excommunication 唔係真係一刀斷以後冇關係呀，令到個人識得悔改呢就返教會裏面去成個錯誤嘅更正佢嘅行為啦。咁另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最近中國嗰啲聖主教嘅問題啦、啊、因為佢哋未得教廷嘅接納，佢哋因只係聽個所謂愛國會嘅主事咧，就去接受。咁教會最後嘅行嘅做呢個咧，就係話邊個去接受呢樣嘢咧，就係由開除教主嘅關係。咁呢兩個係一個即係較為明顯嘅例子啦。咁明知就係話教會唔會隨便用，而用之中亦都唔係話真係置於佢所謂死地，而係希望佢醒覺，能夠回頭。咁至於話帶一個人去兩個人去呢件事件呢，其實唔係喺耶穌基督呢個時候耶穌講出呢件事，其實呢喺舊約時代呢都有啲咁相似嘅例子。我哋睇睇呢個喺生命記十九章，生命記十九章十五節，佢呢個係生命記裏面嘅作證問題啦，作證發咗嚟。人無論犯了什麼不義、什麼罪惡或者什麼過錯，只憑一個見證，罪名不得成立。雖憑兩個或者三個見證口供才可以定案。你說、啊、以前都有這樣的開始，有這樣的即是所謂法例、啊、要兩個三個，所以在福音裏面就是說的憑住兩個或者三個人見證人的口供才得以成立。那意義就是什麼呢？就是說開除excommunication 開除他的教職的意義就是盡量使他能夠回頭改過，這個是目標，不是說啊至於他死地我們以後就一身鬆曬，不是這樣的。最后第十八节话咩呢？佢话凡你哋喺地上所束缚嘅，喺天上亦都被束缚；凡你哋喺地上所释放嘅，喺天上亦都被释放。嗱、啊，呢两个说话系讲出咗教会嘅权力。啊，教会唔单止有赦罪嘅权，啊，有天国嘅约誓啦，你将来你有个门，即系删咗你唔可，即系你删咗佢开唔，第二个开唔到啊吓。咁喺约翰福音里边就话。即係你哋寬恕誰等等啊！咁喺呢度你都講明佢嗰個實實在在嗰個行政嘅權力，啊教會嗰個權可以決定呢啲嘢。咁至於話其裏邊咧第十七節咧，佢話如果佢哋仍然唔聽著咧，你哋要告訴教會。咁我查過咧，有啲福音有啲聖經嚇，因為你知道教會呢個概念咧，其實。即是那個原希臘文 Ecclesia 啦，咁係咩？係後來先用呢個字嘅。最先係咩？係團體，即係我哋而家做教會團體啦，其實就即係信徒團體。咁喺馬太福音裏面咧，其實佢寫 the community，the community 即係嗰個教會團體，即係一個教會團體裏面，如果有咁嘅事出現咧。就咁樣做，咁樣做，唔得咧，去到個教會團體裏面咁樣。所以有啲學者就解釋就係話，而家呢個所謂 the community 咧，其實就係 the church， 因为那个团体呢其实是等同教会的。所以都有人在你给回个地方是什么，就是讲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由不知道浸信会的转天主教呢，他就了解了这件事，那个教会的意义重要性不是是但一个教会，而是 The Church 那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基督教的支派呢，他们可以自己解圣经的嘛，那如果有拗撬，那究竟谁做决定呢，所以争拗呢就要回到 The Church 那里回答。那我们这里有没有问题，都看到那个关系在那里落了嘛，是吧，去到十九二，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问题呢，即譬如我们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应该就是含义上面应该是讲的就是天主教教会的，是不是，但是可不可以将教会理解为教堂， 英文呢就麻烦一点，中文呢就应该不得。教会不可以解读教堂，但教会可以解读那个团体的人。 我教堂的意思不是一个建筑物，我教堂的意思是就好像用回我们团体的名讲，或者我们华人团体的名讲，当我讲回教会、如果是我的理解，回教会应该就是不成立的。因为我的理解是教会是讲天主教教整个天主教教会，如果是我的理解，我要讲话我现在去教堂的建筑物呢，我应该讲回教堂或者回堂区，即是我这样去理解，所以我觉得教会 在我的认为来讲，教会是只有一个而已，就是讲的就是整个天主教教会，而我们去那个建筑物或者我们去那个聚集的地方呢，就是教堂。 我想他讲回教会呢，在广义上来讲就没错的。 是 的，因为那个 community church even the building 呢都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即广义来讲，所以我回教会，当然你没有 specific 去哪个地方教会是哪间教堂，但是即你这个所谓有少少混淆那个信息的时候，但我回环团体，我回Assumption Church，就很清楚是什么意思。